第84集，这个惊喜你喜不喜欢？冯月华说着说着眼圈红了起来，温小辉也难受起来。没错，如果雅雅没有跟那个男人，一切都会不一样。温小辉的爸爸不会气得和他三番五次吵架，他也不会再也回不来，更不会有最后的结局。可是如果这些都没有发生，那就不会有洛伊。命运就是这样的无常，对于已经发生而无力改变的过去，他们只有叹息。过去的事也不说了，你去跟孙莹打听打听他葬在哪儿，有空去看看他吧。 孙莹可能已经不在了。 啊， 他那个时候跟我说自己得了癌症晚期。 这个女人是罪有应得。 妈，雅雅有个孩子。 你可千万不要接触她的孩子。 怎么？ 我听说是个男孩，今年该有17、18了。 大概吧。为什么不能接触她的孩子？ 那孩子的父亲是个了不得的人物。其实你爸当年生气，你以为是因为雅雅跟了一个比他大20岁的有妇之夫吗？不全是。你爸是当过兵的，他会调查别人的社会背景。那个男人很可怕，雅雅给他生了孩子就跟进了狼窝一样，除非死，永远无法脱身。 他爸到底是什么人？ 说不清楚，反正不是好人，不能惹的人。后来你爸跟雅雅断绝关系，也算是对我们的一种保护吧。不管孙颖跟你说了什么，你绝对不可以接触雅雅的孩子，知道吗？ 这跟他的孩子也没什么关系吧？ 当然有，他毕竟是那个人的儿子呀，你不能和那个人牵扯上关系。温小辉皱起眉，他没想到冯月华对这件事的反应这么大，让他心里都隐隐担心起来。我知道一点关于那个孩子的事儿，都是你爸走之前跟他的战友调查出来的。其实我们一直都有雅雅的消息，断断续续的，半真半假的。 你们知道关于那孩子的什么事儿？ 那孩子不愧是那个人的儿子，就是一匹小狼。 为什么这么说？ 哎呦，不说了不说了，你去洗洗澡睡觉吧。总之记住妈的话，不要因为愧疚啊、好奇啊、任何原因去找雅雅的孩子。温小辉僵硬地点了点头。晚上，温小辉躺在床上，洛伊打来了电话。 干什么呢？想我没有啊？ 哦，想。 怎么声音一点都不热情啊？真希望你就在我旁边。你还说今天要给我一个惊喜呢，到底是什么惊喜啊？ 惊喜要是告诉你还能算惊喜吗？我这不是我妈催我回家吗？改天吧。 还不打算告诉他吗？ 不行。 按照今天冯月华的态度，他有种这辈子都说不出口的感觉。可是他知道，他不可能瞒一辈子的。冯月华早晚会知道，到时候会发生什么呢？而且冯月华的话也让他隐隐担心。其实那个人的阴影一直就没消散过，但这么多年他和洛伊都好好的，而且他是在阳光下长大的，想象不出太多的阴暗面，所以他一直抱着侥幸的心理。可是洛伊对那个人的态度，那个人的突然到访，都给了他一种紧迫的危机感，好像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。 他希望只是自己想太多了。他和洛伊现在这么幸福，这么甜蜜，千万不要有任何人或事来破坏。至于冯月华，看来只能继续瞒着了。 如果你希望一直瞒着，那就一直瞒着吧，我不会让你为难的。 我也想告诉他，可是真的不行，至少现在不行。 嗯，没关系。哦，对了，那房子的事儿怎么办？ 房子的事儿我跟他说了，他同意了。曹律师那边弄得怎么样了？ 快了，你很快就可以拿到钱和房子了。 到时候再想办法瞒过去吧。 我会帮你的。 我觉得你真万能，什么都会。 是不是更爱我了？ 可不是，我要是有任意门就好了，随时打开门就出现在你面前。 然后我就脱光你的衣服。 我明天去找你，准备好迎接惊喜吧。 温小辉为了穿好这套女仆装，着实做了好一番准备，脱毛，全身去角质，涂润肤乳。因为是超短裙，他还临时跑出去买了条新的内裤。去洛伊家的路上，他忍不住感慨，做女人真的挺不容易的。到了洛伊家，洛伊果然还没回来。温小辉先把房间里摆上蜡烛、花和熏香，然后换上那套超短的女仆装，好好弄了弄头发，把裙子再往上提了一下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相当满意的贼笑了一下。洛伊进门的时候，温小辉的小心脏都要蹦出来了。 洛伊， 小辉哥，你在卧室吗？ 废话，赶紧上来。 洛伊噔噔噔上了楼，温小辉顶着门不让他进来。 你先闭上眼睛。 啊？ 照做。 我闭上了。 我让你睁开，你才能睁开。 好。 温小辉跳到床上，做了个跪趴的姿势，把屁股撅得老高，腿伸得老长。 睁开眼睛。主人，人家今天又把花瓶打破了。 你找揍是不是？配合一下。 洛伊扔下书包，扯开衬衫扑了上来。 找揍的是你吧？为什么又把花瓶打破了？看来你该接受惩罚。 洛伊也装不下去了， 小辉哥， 两人抱着大笑，在床上滚成一团。 哎呀，烦死了！我精心策划的呢。 所以，别浪费啊。 这个惊喜，你喜不喜欢？ 喜欢。我也有一个惊喜，你也一定会喜欢。 嗯，什么呀？ 洛伊翻身坐起，用长腿把地上的书包勾了过来，然后从里面拿出一个纸袋。 嗯，打开看看。 温小辉把纸袋里的东西拿出来了，一个红本的房产证和一张银行卡。 这是 妈妈留给你的。 我是有钱人了。我姐对我真好，真的很好。 温小辉想起昨晚和冯月华的谈话，愈发觉得伤感。 是的，非常好。在他心里，也许你比我还重要。 怎么会呢？你是他的儿子，他给你留下这么多东西。 是啊，这么多东西。 哎，一下子拿到这些，还真是不习惯，好像不劳而获一样。 是你应得的。 有点害怕嘛，毕竟从来没拿过这么多钱，都不知道怎么花了。 哎呀，这点钱你就不知道怎么花了？那我的钱你要怎么花呀？ 让我适应适应有钱人的生活，以后你可别嫌我败家。 不嫌。 洛伊低头吻住他，将他重新放倒在了床上， 手伸进裙底拽下了他的内裤。温小辉缠上他的腰，热烈地吻着他。为了不浪费这美好的气氛，今晚注定又是一个不眠夜。